白毅把碗给他，然后指了指两个位置中的一个说， 小安，坐过去，记住，在我没说结束之前别离开位置，还有，绝对不能回头看，明白了吗？ 安宗点点头，笨拙地拖着衣服坐到椅子上去。那椅子太老旧了，坐上去就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。白毅和赵云云跟在他的背后，透过镜子可以看到后面的情景。白毅对赵云云说， 我前面大概跟你说了你遇见的是什么东西，这个法子就是以煞克煞，我们需要借助丧鬼的煞气来抵消你身上的煞气。 白毅朝安宗那里看了一眼，继续说道， 但是普通的婚礼很少可以看见他们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干脆招他们来吧。 安宗心里咯噔一下，又是招魂啊，这次不会太夸张吧？白毅推了推眼镜，没怎么停顿， 我和安宗都没有看见过喜鬼，只有你一个人看见了，也就是说等会儿亲眼见鬼的人只能是你一个。 赵云云的脸色苍白到好似死人一样，脸颊上已经能隐约看见条红色痕迹。他点了点头，然后坚定地问， 需要我做什么？ 这个女孩子还算是蛮坚强的，遇到这样的事情还能够如此坚定。 白毅也点了点头，脸上多了些赞赏的表情。 其实你才是真正的召鬼者，你站在东北角，只要门口一出现那鬼，你就马上过去，记住，一定要和他的眼睛正视，绝对不要避讳，到时候你就亲自请他回地府去，不要纠缠在阳间了。 赵云云身体有些颤抖，她点了点头，慢慢地走向屋子的东北角，回头看了眼白毅说， 我真的能够活下去吗？ 白毅安抚似的对他微笑着说， 能不能活就看造化了，但是我会尽力保你平安，如果真的无力回天，我希望你也不要成为这样的煞鬼，让这世上平白多出那么多冤死的孤魂。 嗯，放心，即使我死了也无怨无悔，绝对不会去害人。 赵云云含着眼泪笑了笑。安宗老是坐在那里没有插话，只是不停地喝着气，寒冷的空气早就把他的手冻得通红。刚才为了能够套上衣服，安宗脱掉件毛衣，现在几乎是冻得直打颤抖。白毅走过来坐在他旁边，忽然回头朝他笑了笑， 你如果害怕就握住我的手好了，我不会笑话你的。 安宗没说什么，只是看着前方的镜子，那里照着他和白毅感觉十分微妙。他一身大红袍子，而白毅的衣服虽然是正常的，但怎么都感觉像是在结婚。一意识到这个问题，安宗立马落了满脸黑线，心说， 这是一种特殊的仪式，需要这样的安排，既然都已经答应下来了，那无论如何也要硬着头皮撑到最后。 怎么想心里都感觉不爽，明显是那小子自己不愿意当新娘，非得要他穿这套衣服。安宗朝镜子里的白毅瞪了一眼，捧着寿碗的那只手紧了紧，其实他现在心里很紧张，通过镜子可以看到门口是开着的，外面天色已经全都暗了下来，呼呼的穿堂风直往屋里灌，房间里除了烛火可以照明外，其他的角落一片昏暗。安宗有点忍不住了，他颤抖着出声问道， 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啊？我真的冷得受不了了。 再等等，那个鬼是不会错过这样的仪式的。 白毅看了看他，然后他把手伸过来握住了安宗的手，他的手要比安宗暖和许多，让安宗感觉了稍许暖意。安宗点了点头，继续看着镜子，从镜子里看着屋子更加诡异。他和白毅脸色都是煞白的，四周的香把屋子里弄得烟雾缭绕，使得气氛变得诡异而迷幻。在东北角的赵云云缩成一团， 看来他也很冷，不停地打哆嗦。两只红色的蜡烛因为冷风不停地摇曳，滴下来的红蜡粘在水果和炒货上，让这一切都犹如贡品一样。安宗咽了咽口水，突然感觉白蚁的手握紧了。他再盯着镜子，居然真的从门外的黑暗中隐约看见一点白影子。安宗心头一冷，知道那鬼煞已经来了。渐渐的，白影子形成一个白色的人影。当白色人影飘到门口的时候，他才看清楚，他穿着一身白色的袍子，头发遮住了脸，低着头，双手垂在两侧，一点点靠近了房间。 我的妈呀，这以后白衣长发的美女再也不敢多看了，太吉利了。 安宗想赵云应该上去呀，但是显然他都被吓住了，半点都不敢动，颤抖地缩在角落里。女鬼发出了咯咯咯的声音，她慢慢地靠近安宗和白衣的背后。白衣握着安宗的手，对着镜子摇了摇头，意思是说先别动。女鬼这时候已经走到他们背后，安宗终于看清楚她的脸，那是一张犹如白纸糊出来的死人脸，上面红色的胭脂完全是两块红圆，一点儿也没有晕开，嘴唇上同样点了那种鲜艳到刺目的红色，而眼的周围却是一圈黑乎乎的黑紫色眼圈。他几乎没有眼白，只有非常大的眼珠子，而眼珠子里全都布满了血丝。女鬼伸出枯黄的手就来摸安宗的衣服，一脸羡慕的表情。安宗身体僵硬的仿佛血液都停止了流动，心里暗骂道： 我靠，你喜欢我送你，你别瞎摸呀，我告你性骚扰。 安宗看了看角落里的赵云云，显然赵云云还在踌躇着。那女鬼摸完了安宗，就准备去摸白衣，眼神更是一阵迷离。 老白，你不是挺拽的吗？看看人家美妞女鬼都看上你了。 白衣手上力道加重，安宗一吃痛抖了一下，女鬼马上注意到他的动作，两只手很快搭在他的肩膀上。安宗吓得魂都被抽走了，开始哆嗦起来。女鬼摸了摸衣服，捏了捏安宗的头发，她的手就像是一根枯树枝一样硬邦邦的，然后她一脸悲伤和羡慕，就像是在说，为什么坐在这帅哥旁边的不是我，穿这身衣服的不是我。安宗给他吓得满头冷汗，更恐怖的是这个女鬼对他怀有着极度怨恨的心态。他伸手掐着安宗的脖子，那冰凉的手放在脖子上，让安宗鸡皮疙瘩掉了一地。突然他加重了力气，安宗这下慌了， 难道这女鬼要掐死我？ 白毅拉拉他的手，指了指瘦碗，安宗马上把那碗抬高些。女鬼看见碗居然不掐她了，眼中充满了畏惧。她看了看安宗，又转头看了看白毅，慢慢的就要离开。安宗和白毅都急了，他这一走要再找到就难了，赵云云铁定会没命的。他们不能回头，只能干瞪眼。赵云云也意识到女鬼要跑了，突然大声叫喊着冲出来，一下子抱住女鬼。他看着女鬼的眼睛，女鬼那巨大的眼球也看着他。他颤抖地抓住女鬼，声音抖得听不太清楚在说什么，只能模糊地听到他在说： 求求你，求求你救救我吧，不要再害人了，回到你该去的地方，尘归尘，土归土， 云鬼看着他的眼睛，赵云云抓着他的衣服，身体慢慢滑了下去，嘴里不停地念叨：“ 不要再游荡了，不要再游荡了。” 女鬼慢慢离开了赵云云，而赵云云就这样跪在地上，盯着女鬼的眼睛，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。